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九集上。 振作啊，活着才能当皇帝。 你的祖父跟我的祖父打架。 哎呦，为什么要打架？ 为了抢一块肉。 不会吧，又不是狗，抢一块肉就打架。 打架打了一辈子都没有分出输赢哦，接下来就换成你爸爸跟我爸爸继续打。 还在抢同一块肉吗？ 还是同一块肉。 哇，这块肉还真有魅力。 你爸爸跟我爸爸打了一辈子还是没有分出胜负，接下来就换成你跟我继续打。 你们是那块肉。 还是那块肉啊。 喂，你说的故事太奇怪了吧。 哦， 这块肉经过了三代都不会腐烂。这到底什么怪肉啊，有这么好吃？我们蔡侯两家人祖孙三代有这么饿吗？非这块肉不可吗？ 是啊，我们两个身为抢肉吃的第三代，心里面都有这种疑问呢。 这蜀汉的皇帝啊，刘阿斗也常常有同样的疑问 哦。 他心里想，我们这蜀国啊，物产丰富， 我 呢，在蜀国当皇帝已经很好了。 对， 这就算要吃肉啊，也犯不着去抢魏国那块肉。啊，实在想不通，这丞相爸爸为什么那么想不开，没事一定要去戳魏国那块肉。 哎，刘阿斗还有脸想到丞相爸爸说什么物产丰富？蜀国之所以能够物产丰富，就是因为诸葛亮啊，他生前非常的重视蜀国的水利工程，也一天到晚呢去巡视像盐啦、铁啦所生产的地方，而且诸葛亮更重视纺织业。他们蜀国仓库里面啊，随时都堆满了五彩的锦缎，高达40-50万匹放在那边。这就使得蜀国的经济非常的稳定，货币呢也很可靠，搞得连东吴的人啊都宁愿用蜀国的钱币，也不肯用东吴他们自己所铸的钱币。 哦，好像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喜欢用美金一样。哇，这难怪刘阿斗啊，当着蜀国的皇帝啊，当得心满意足哦。他实在不太能够理解，他的亲爸爸刘备跟丞相爸爸诸葛亮，哎呀，为什么没事非要跟姓曹的过不去哦？你看哦，曹操活着跟曹操打，曹操死了就跟曹操的儿子曹丕打，曹丕死了继续跟曹丕的儿子曹睿打。啊，阿斗心里想啊，打个不完，就算要抢肉吃，也不用抢得这么辛苦吧？ 哎。诸葛亮死了以后，他所代表的上一代的那些令人咬牙切齿的国仇家恨啊，忽然就变得很退流行，很过时。 哎呦， 刘阿斗呢开始放心大胆的跟他身边的宦官啊搅和在一起，搞七捻三。蜀国的政府官员呢就开始搞这些争排名啊，比官位大小啊，当中第一个忍不住爆发开来的就是大将魏延。 没错，这魏延啊完全就没有办法接受诸葛亮过世之后呢，把这北伐军队的指挥权啊全部交给了军队里面的参谋长杨仪哦。所以呢就公然啊拉拢了马岱跟他一起造反。这魏延跟马岱啊两个人带了兵啊，把这杨仪的部队给拦住，杀的杨仪啊是节节败退，躲在这南郑城里面啊不敢出来。 杨仪啊被困住，在伤脑筋的时候呢，忽然想起来诸葛亮死之前 曾经交代给他一个锦囊妙计。他把锦囊拿出来，看到锦囊上面写着本药专门对付胃炎，由医师指示方可服用。 我还服用过多，有害身体健康了，怎么这时候才想起来呢？ 哎呀，诸葛亮死之前啊，起码交代了杨仪一万件事情。杨仪没有疯掉已经很不错了，怎么可能每件事都记得呢？ 杨仪啊，就把这锦囊打开哦，里面呢是一封信 哦， 信封上面啊用 3M 的黄色小纸条贴着， 嗯， 小纸条上面写着 This letter 这封信 From 孔明 to 魏延， 是诸葛孔明写给魏延的。 Go to 魏延， 拿信去找魏延。 Read to 魏延， 把信念给魏延听。 魏延 feel very strong， 魏延会觉得非常歌。 乱讲。 Very song 啊， S-O-N-G 不是非常歌是什么呢？ 不是啦、哦、是魏延刚刚加送啊。 魏延觉得非常爽。 嗯， everything OK、 哦、喂，是每件事就会 OK 啦。 没错。 什么锦囊妙计嘛，诸葛亮想靠一封信拍魏延的马屁来平息魏延心中的愤怒啊。 啊，这杨仪啊望着信封上面的 3M 小纸条吐了一吐舌头。啊，丞相此前脑力枯竭，使出这么没有尊严的招数。 哦，那就不要用这一招嘛。 哎呀，不用，这人家杨仪已经想不出别的办法来对付魏延了嘛，怎么能够不用呢？ 嗯， 啊，这杨仪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哦，就拿着信来到两军阵前。 嗯， 他挥舞着手上的信说：“魏延将军，This letter is from 诸葛丞相，他要对你表示感激，称赞你的功德。 哦， 他要我。”在大家的面前很大声的 read 出来。read 完以后呢，希望你 feel very strong， 蜀军指挥的大权就交给你了。 哦呦，魏延一听完啊，洋洋得意，就拍一拍他身边那个马岱的肩膀，他对马岱说：你看你跟我是跟对老大了吧，我魏延老虎不发威，他们当我是病猫。 马岱呀、啊、也很兴奋地说：啊，这样最好，打都不用打就赢了。 魏延呢就叫杨仪赶快把信打开来朗诵给大家听。 这杨仪啊就乖乖地打开了信封，就开始念了。 嗯， 亲爱的魏延， 嗯， 我是诸葛亮， 嗯， 我已经死了， 嗯， 而你还活着， 是、啊、 光是这一点你就已经赢我了。当初如果我让你带兵攻打魏国，照你勇猛的功力，我们早就成功了。 你们大家听听看，你们大家现在才知道我有多伟大了吧。 魏延将军，我虽然死没很久，可是天天想念你在战场上勇猛威武的模样。我希望你在大军面前再度为我拔出你的刀来，对着天空以及地下大喊一声：我魏延天下无敌，有谁杀得了我？只要你这样一喊，看看大军怎么反应。如果大家都欢呼，那就表示你深得军心。我呢，就心甘情愿死了瞑目的把蜀军的指挥权交给你。 哦， 念到这里啊，这杨仪就停下来，眼巴巴的望着魏延。 这杨仪是哪个高中的朗诵队毕业的？念得这么恶心啊！信念到这里啊，魏延就狂笑一阵。好，我就证明给大家看看我魏延有多么受欢迎。说完之后，魏延果真就拔出他的刀来，抬起头来对着天空大喊着：我魏延天下无敌， 谁杀得了？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有一个我字还没有说出来耶。 哎呀，你说不出来的啦。 为什么？胃炎咬到舌头了吗？ 不是咬到舌头，是这胃炎啊，最后一个字都还没说出口，这胃炎的人头已经掉下来了。 胃炎的人头怎么会自己掉下来？ 哎，他人头呢不是自己掉下来，是背后啊这马岱拔刀把他给砍下来的。 马岱把胃炎的头砍下来？马岱不是已经认了胃炎当老大了，怎么又会杀胃炎？ 哎，你不知道啦，这马岱啊是诸葛亮生前啊故意安排要他去跟随胃炎的。 哦， 这诸葛亮呢特别啊替马岱安排了一句杀人的密码 password。 什么杀人密码？ 这个杀人的密码就是只要听见啊魏延在他的身旁大喊有谁杀得了我，就是时机到了，到时候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魏延的头给砍下来就对了。 好可怕哦，这马岱是机器人啊。 哎呀，机器人还不可怕，这诸葛亮才是可怕，他简直是电脑程式的设计师。 真的 哦，事先啊设定了自动杀人程式，只要输入 password 就动手杀人。 哎，蜀国的一代猛将魏延再怎么样也料不到自己会这样莫名其妙的死在战场之上。 哦，这死的诸葛亮不但吓走火司马，还杀死了霍魏延呐。 诸葛亮死了之后，魏蜀吴这三个国家彼此停战不打了一段时间。 嗯，打累了哦。 一方面呢是打累了，另外一方面是魏蜀吴三国的皇帝啊都想要过一过好日子，享受一下做皇帝的乐趣。 这诸葛亮死的这一年呢、啊、是西元234年哦。 嗯， 这一年呢蜀国的皇帝啊这个刘禅啊28岁。 哦， 魏国的皇帝啊曹睿31岁。 嗯， 那吴国的皇帝呢孙权53岁。 哦， 他们啊对人生的乐趣啊因为年纪跟财富不相同而各自有不同追求的方法。 刘阿斗追求乐趣的方法呢就是游山玩水。 嗯，这听起来很高雅。 很高雅是吗？ 嗯， 刘阿斗可不是只有放假的时候才游山玩水哦，他是上班的时间也游山玩水。 哦，老板要游山玩水暑假就没有办法啦。 对啊，最有名的一次游山玩水呢是刘阿斗在翻旅游杂志的时候看到杂志上面有介绍了一条河叫做文水，文水的水库泄洪的时候很壮观，文水的水流呢也变化多端很好看。 哦，那就去看看吧。 阿斗当然要去看，他就叫属下在文水的岸边搭起一个看台。 哎呦，看就好，搭个看台干嘛？你看个水流半个小时也就看完了，你再厉害一点看尼加那块大瀑布看一两个小时也差不多啦。 一两个小时差不多，那是我们现代人，我们现代人可以看电视可以上网路，当然不觉得水有那么好看啊。可是阿斗可没有电视可以看哦，所以阿斗就搭了一个看台啊去看文水的水流，一看呢就看了半个月，他都不回成都去办公。 哎呦，实在是太无聊了吧。看了半个月还不回成都去办公。 他不回去。 哎，不过想一想说的也是齁、哦、他回成都那更惨啊，一桌子的公文都积在桌上等他批，哦，烦都烦死了。 嗯，不过阿斗呢也不能老是游山玩水，还是必须要回去上班，所以他另外又为上班的时候啊找到另一种娱乐。 哎呦，什么娱乐啊？ 阿斗在上朝之前会先喝一点小酒，喝醉了再上朝。 喝醉了还上朝？哎，那怎么开会怎么谈事情啊？ 哎，谁叫这些蜀国的大臣一个一个老的老丑的丑，阿斗不多喝一点酒怎么看得下去那一张一张的臭脸呢？ 老喝酒啊，也会被这些讨厌的大臣啰嗦哦，臭脸还啰嗦，那更惨了哦。这刘阿斗呢，于是又找到了一种新的娱乐。 什么新的娱乐？ 他专门收集别人老婆的照片。 好变态。 阿斗啊，叫宦官呢，带了画匠，偷偷画了每个大臣的大老婆、小老婆的画像，夹在这大臣呢送上来的奏折里面哦。这只要呢是大臣啊上了奏折，刘阿斗啊就笑嘻嘻的假装在翻公文。啊，其实啊都在看别人家老婆的大头贴。 真没水准。 哎，没办法啊，这公文更没水准啊。这如果大臣的老婆们长得很丑啊，这阿斗就啪一声笑出来了。 皇帝这么三八。 是啊，阿斗啊有时候他还幻想大臣啊被老婆捏耳朵罚跪哦，他就偷笑得更大声。 底下在那边努力报告的大臣难道不会觉得莫名其妙吗？ 对啊，不过啊谁知道皇帝一个人在上面发什么神经呢？有的大臣啊以为皇帝听自己的报告听得很愉快哦，就更加精神抖擞，报告得更大声，眉飞色舞的。阿斗看见了就更加想笑，搞得整个朝廷啊变得怪里怪气的。 什么朝廷啊？哎，可是再怎么说，这些大臣的老婆也有几个漂亮的吧？ 当然有啊，这如果报告翻开啊，阿斗发现这个大臣的老婆长得很漂亮啊，哇，那阿斗可起劲了哦，他会一直沾口水翻报告，结果翻的整个嘴唇都是染料，他还会对着大臣提出问题， 哇，那大臣一定很受鼓励耶。 问题是啊，这阿斗问的问题都很奇怪 啊， 人家大臣报告说哪里在淹水，那阿斗就回问说啊，你太太都喜欢到哪家餐厅吃饭？大臣说：“启禀皇上，我太太还好，可是灾区的难民啊，嗷嗷待哺。”阿斗就回问说：“嗷嗷待哺？哦，那你太太肚子饿了，都喜欢吃什么菜？” 这个皇帝老是问人家太太的事情干什么？ 谁叫阿斗啊对这大臣的太太比较有兴趣，对这淹水的灾区啊的灾民没有兴趣。 最离谱的一次啊，这个大臣刘演的太太胡女士到皇宫里面去拜见皇后，陪皇后聊天，结果呢被刘阿斗给看见了。哇，阿斗就硬是把胡女士留在皇宫里面，留她住了一整个月，才放她回家。 哎呦，这简直是绑架嘛。 对呀，可是这个大臣刘演哦，很过分。他看到自己太太被放回来了，不但不安慰太太，他还怀疑太太跟刘阿斗通奸。这刘演啊，就指着太太的鼻子大骂呀。 哎呦，怎么这样子？又不是他太太的错，干嘛骂他太太嘛？ 刘演不能去骂皇上啊，只好骂太太啦。这刘演哦，气得快要疯掉了，竟然就把太太绑在地上，然后叫了500个小兵进来，排成一排，每个小兵啊，都把鞋子脱下来，用鞋底啊，去打他太太的脸，打50下， 哎呦， 把太太打昏了，再用水把他泼醒，接下来就继续打。 哇，这太过分了，这人简直是家庭暴力的烂人第一名。 哎，这种家庭暴力哦，太耸动了，搞得整个成都啊，人尽皆知。刘阿斗听说了之后啊，又心痛又愤怒，哼，下令啊，把刘演给杀掉。 人家在家里打老婆，关阿斗什么事啊？ 当然关阿斗的事啊，阿斗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说，脸不是可以拿来给鞋子打的地方，老婆不是可以拿来给小兵打的人。 哎，这犯的法律哪一条啊？ 如果乱用药物的话呢，就有药物滥用罪。 没错， 刘演犯的这一条叫做脸跟老婆滥用罪。 这什么罪啊？这还像个政府吗？ 听起来啊，蜀国皇帝刘禅啊，刘阿斗的兴趣呢，在动态的方面呢、啊、是旅游看水， 嗯， 那在静态的方面呢，就是啊，勾引人家的老婆， 不像话。 那这吴国的皇帝孙权呢？孙权53岁了，哎，应该不会这么冲动了吧？ 哎，孙权啊，他是曾经跟曹操和刘备交过手的人物，的确是比较撑头。问题是，孙权当了皇帝之后啊，自卑感越来越重。 哎呦，怎么会这样？ 因为吴国啊，一直没有办法并吞掉另外两个国家，偏偏自己呢，又是年纪最大，辈分最高，还老是要忍气吞声，一下要跟蜀国合作，一下要对魏国低头。 哇，孙权啊，这种自卑感很重的人啊，非常喜欢听别人拍马屁， 嗯， 更爱听别人打小报告， 哦， 确保自己啊政权的稳固。 嗯， 这孙权啊设立了一批教士。 哦，设一批教士，为什么不设一个操场呢？要设一批教士 干嘛？我还设升旗台呢。教士是一种官 哦， 他专门替皇帝啊监视文武百官 哦。 只要这些教士啊向孙权打小报告，哇，那被告发的大臣可就倒霉了，这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哎呦，听起来好像是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太监啊。 啊，这也是当皇帝重要的乐趣啊。 啊， 谁买菜的时候爱讨价还价，谁喝醉酒会说皇上的坏话， 嗯， 谁的小孩长得不像他的爸爸，这孙权啊全都要知道。 在这一批教士当中呢，有一个名叫吕一，他权势熏天， 嗯， 连吴国的丞相会不会被开除都要看这个吕一的脸色才能决定。 哇， 吴国这种白色恐怖逐渐蔓延开来之后，搞得所有的大臣人人自危，像大将军陆逊啊，还有元老重臣诸葛瑾啊，全部都受到监视，导致后来孙权的两个儿子闹了接班人的大战的时候啊，文武百官就全部都被卷进了派系斗争当中，躲都躲不掉。 这吴国的朝廷啊，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了、 哦。嗯， 孙权啊，再也听不到真心话，他变得倒行逆施。 哎呦， 最后啊，好好一个27岁的太子啊，被他自己给下令废掉， 嗯， 改立了一个8岁的小儿子孙亮为太子。 哎呦， 哦，群臣们都快昏倒了。 蜀国的皇帝往旅游业和通奸业发展，这吴国的皇帝呢，热衷搞白色恐怖、监视系统，还有派系斗争。那魏国皇帝曹睿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呢？ 建筑业， 建筑业， 还有景观设计， 还有景观设计。 嗯， 哦，这些皇帝都很有创意啊。 哦，这诸葛亮死后的第二年啊，曹睿啊对建筑的狂热全面发作，他已经开始在这许昌跟洛阳大兴土木盖宫殿了、哦、 嗯， 接着呢他宣布啊要铲平北邙山。 北邙山，北邙山不就是东汉最后那两任皇帝汉少帝跟汉献帝这对小兄弟他们小时候逃命的那个山吗？ 嗯，这曹睿啊看着北邙山啊、 嗯、 越看越不顺眼、 哦、 他想要盖一个瞭望台哦、 嗯、 好让他可以瞭望到这河南省的黄河渡口、 哦、呦， 所以啊他要铲除掉北邙山，盖一座漂亮的瞭望台。 哦呦， 哦，愚公移山，还好被大家给劝阻了， 是， 不然不想要死掉多少的愚公跟他的子孙、嗯、 真的。 这一被劝阻啊，曹睿心有不甘，又设计了一个九龙殿。 哦， 殿前啊有白玉堆成的水井， 嗯， 所有的栏杆啊都用这绸缎给包起来，愚公啊用这玉啊雕出了9条神龙。哇，再挖了一条水道， 把河水啊引到九龙殿前哦，水呢从大型的玉雕青蛙的嘴里面灌进去， 嗯， 再从这玉雕神龙的龙嘴里面喷出来。 哎呦，水从龙嘴里喷出来啊，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水龙头哎。 哦，这水啊喷出来之后呢，它还带动了水车， 嗯， 靠着水力啊，可以使这雕刻的木头娃娃表演跳绳、斗剑，还有打鼓。 哎呀，果然还是魏国比蜀国有派头。 就是啊，人家蜀国皇帝无聊只能去看水，魏国的皇帝都盖出一座水上乐园来了。 真正让这个刘阿斗被比下去的，是魏国的皇帝曹睿，他收集美女的效率。 哦， 曹睿把皇宫当中的小老婆啊，组成了一个女性内阁，这个内阁分成12个等级，全部都有官位，还发薪水。 真的是薪水吗？应该是零用钱吧？ 不是零用钱，真的是薪水。这12级的小老婆当中啊，最高级的呢叫做贵嫔，她的官位啊比相国还要再高两阶，她的薪水啊比亲王也要高两阶。 哦，这个女生内阁，哎，她也要治理国家大事吗？ 哦，国家大事呢，另外设立了女尚书来管。 是女秘书还是女尚书？ 其实是女秘书啊，可是曹睿把他们的官位啊，叫做女尚书，一共呢，设了6个女尚书啊。这6个女尚书必须会读书看字，而且呢，也必须是美女，负责替曹睿批公文。 哦，还真高级。哎，要6个美女来批公文，会不会太多啊？ 啊，不算多，不算多。这魏国的大臣替他们的皇帝统计的结果发现啊，曹睿的12级的大小老婆加起来人数已经将近1000个人了。另外服务这一些大小老婆的宫女啊，总数超过3000个人。所有这些女生的薪水，再加上这些老婆没事就赏钱给自己的娘家，所花掉的费用几乎等于魏国一年的年度总预算。 这曹睿啊，把这么多女人都留在宫里自己用， 嗯， 又花了国家这么多钱哦，他被这些大臣们念了好几遍，又好几遍被念，终于有一次啊，啊，他受不了了，下了一道有良心的命令说，听说最近全国的女性严重的缺货。 什么话？ 我们魏国英勇的战士们很多全都娶不到老婆， 嗯， 士气低落，这样不行。 那要怎么办呢？ 我国啊，应该立刻举行美女的户口普查。 又来了。 来查清楚这些美女们呢都嫁给了什么人。 哦， 如果啊美女嫁的是没有参加打仗的老百姓， 嗯， 或者是嫁了没有地位的小官啊，就叫他们通通一律改嫁 啊， 全部要嫁给我魏国英勇的战士。 哎呦，这个皇帝蛮懂得鼓舞士气的嘛。 嗯，你不要太早下结论 啊， 这曹睿的命令还没完 哦。 他说，如果不愿意自己的太太变成别人的太太， 嗯， 那就要交出家里的牛马畜生 啊， 来把太太赎回去。 哦， 交上来的这些牛马畜生， 嗯， 他们的年龄跟容貌， 嗯， 一定要跟这位漂亮的太太的年龄跟容貌要相对称。 什么鬼命令？牛跟马还有容貌，还要跟太太的容貌相对称？ 哎呀，大概是怕人家老百姓啊，拿那种快要死掉的这些牛马来充数吧。哦，这下搞得许多不愿意分开的夫妻啊，拼了命去借高利贷来买牛买马，才能够保住太太哦。借不到钱的人呢，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太太被人家抢走。 哎呀，这不是等于被国家强逼着去军中当慰安妇吗？ 慰安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啊。 曹睿啊，他命令啊，还有一条实施的重点， 嗯， 那就是啊，所有要送去军中的美女 都必须先送到皇宫，先做健康检查哦。要通过健康检查才能够分配到部队里面去，以免有损我魏国战士的健康。 哦，这是例行的健康检查，这应该要做。 哎呀，什么例行的健康检查，这根本就叫做障眼法 啊。 曹睿真正的目的啊，是抢在全国的战士之前啊，自己呢先来挑一遍，把那些啊漂亮的通通留在皇宫里面，这看不上眼的、啊、才送出去皇宫啊，分给部队。 哎呦，可是这样子这些女生的人数就不对啦。比方说送到皇宫去做健康检查的如果有5000人，那检查完出来只剩下3000个人，哦，这全国的军事都会说话吧？ 这不会的，你放心好了。虽然这曹睿啊暗杠了一些美女，可是呢送出来还是5000人。 怎么可能？ 曹睿啊就趁这个机会把宫廷里面一些变老了变胖的阿巴桑的宫女来一次全面大清脏哦，所以啊最后是魏国英勇的战士们都啊分到了一批阿巴桑美女。 真倒霉 哦，难怪士气就更加低落了哦。 是啊， 这本来啊有太太的老百姓啊也被搞得家破人亡哦、只有曹睿啊宫里面的宫女全部焕然一新。 哦，这曹睿应该改行去变魔术啊，这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啊。 是啊， 曹睿哦这样子又盖房子又搞女人，终于呢搞到36岁的时候啊就病死了，由太子曹芳呢来接任魏国的皇帝。这曹芳只有8岁，负责呢替曹芳小朋友来管理国家的就是司马懿跟曹爽。 这曹爽啊一直觉得魏国呢是姓曹打下来的天下，实在啊不应该让这司马懿啊作威作福哦，所以曹爽呢就用尽各种方法，这逼的这司马懿啊去当什么太傅啦、这手上啊一点军队都没有。司马懿呢受尽排挤啊，没办法只好请病假回去窝在家里不做官了。他的两个儿子啊司马师司马昭也跟着一起放长假陪陪爸爸在家里打打小麻将。 这司马懿父子躲在家里面不出门，可是曹爽还是不放心，怕这父子三个啊在搞鬼，说不定在家里面做炸弹，或者呢请了巫师在家里面做法要对付自己。反正曹爽怎么想怎么不放心，他就派了一个手下叫做李胜的，叫李胜去刺探一下司马懿的情况如何。 那这个李胜呢刚好要去荆州啊当这个新上任的荆州刺史，所以啊就借口呢要去向司马懿拜别辞行，登门呢、就去拜访司马懿的父子。 司马懿一听说李胜来了，赶快就把自己的法髻散开来，搞得是披头散发一副糟老头的样子。司马懿呢又故意叫了两个佣人进来扶住自己，等到这新上任的荆州刺史李胜走进来的时候啊，这两个佣人呢就好像很吃力地扶住司马懿。司马懿啊歪歪斜斜地坐在床边，嘴巴里面啊一直在呻吟啊。哎呦，这李胜一走进来啊看到司马懿这个状况吓了一大跳。哎呀，好久没有拜见太傅，太傅你病得这么重。太傅啊，我李胜受了曹爽大人的委托给你送来一只鸡啊。 你说几只鸡？ 就是一只鸡。 就是一只鸡。哎，太多了。太多了，吃不完 呐。什么91只鸡啊，李胜吓一大跳，怎么差那么多啊？他赶快说啊、太傅太傅，不是91只鸡，是一只鸡 啊，是一只鸡。 啊，还是很多啊，哎，不行啊，不行啊， 怎么又搞成十亿只鸡了？哎呀，不是十亿只，我说一只鸡 啊。哦，十亿只鸡啊，哎，到底是几只？ 我的妈，这李胜啊，拍一拍额头啊，算了算了，不要再管有几只鸡了。李胜呢就把话题往下带，他说，太傅啊，皇上呢派我去当荆州的刺史，我来跟你辞行的。 滨州刺史，滨州在黄河河道，但你要多加油啊！ 我多加油，你把鼻涕先收起来吧，吓死人了！怎么搞的？长江扯到黄河河道去？哎，太傅，我要去做的是荆州的刺史，不是滨州的刺史啊。 哦，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是青州刺史。哦，那在山东很好啊。 又搞成青州了。哎呀，李胜真的快昏倒了。他呢就把司马懿旁边的佣人拉到一边去，说，太傅什么时候病成这个样子的？旁边的佣人就回答了，我们太傅啊已经耳聋都听不到了。这时候呢，就有佣人又端了汤药进来，跟太傅说，太傅啊，该吃药了。 这司马懿啊，颤抖的张开嘴巴哦，这一口汤药都还没有吞进去哦，立刻去呛到，吐了出来。 哎呦， 哦，那汤药啊，流的他的胡子啊、衣服啊、棉被到处都是哦。 嗯， 这司马懿啊，情绪激动的哽咽了起来哦。 哎呦， 他对着李胜说：“我病这么重，早晚就要死死了。我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还不成才，我就死了以后，一定要替我好好教这两个。”你见到曹爽大将军的时候，拜托他照顾我的孩子。 少说两句吧。 哦，这司马懿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喘呼呼的倒在床上。 先看看情况实在是不妙，赶快就找个借口告辞了。他呀，嘟嘟嘟嘟嘟嘟跑回去就告诉曹爽。曹爽听完之后啊，高兴的大笑说，哈哈，司马懿这老家伙，他早一天死掉，我就早一天高枕无忧啊。还在喘啊？喘完了没啊？ 这等着吕胜走了之后呢，这司马懿喘气的声音， 哎呦，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哇，好奇怪啊！这司马懿啊，不但不聋不病，而且啊，他身强力壮的，马上从床上跳起来。 这太夸张了！ 他对着两个儿子说：“啊，这曹爽以为我快死了，一定对我不加防备啊！等机会来的时候，就看我们的了啊！” 曹爽相信了司马懿装病的样子之后呢，果然就全面放松了戒备。他无忧无虑的带着小皇帝曹芳，还有自己的两个弟弟以及所有的属下呀，出洛阳城去了。他们出城去的名义呢，是说要去魏明帝曹睿的陵寝去谒陵。实际上啊，谒陵前前后后只有10分钟的时间。一夜完灵啊，这一大群人就跑去打猎了。 哦，虽然跟公司说是要去出差，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玩， 大家都是这样的啊。 这曹爽啊，带着小皇帝啊去打猎，这对司马懿啊实在是太宝贵的机会了 哦。 司马懿呢，立刻就发动了他的人马， 嗯， 先到这司徒啊，也就是行政院长高柔那边啊，申请了行政命令， 嗯， 直接啊就进入到曹爽还有他的弟弟们的军营接收兵权， 这样就跑去接收兵权。都不会遭遇抵抗吗？ 哎，如果是曹爽啊，或者是他的弟弟在啊，当然会有所抵抗哦。 嗯， 可是啊，现在留在洛阳的这些将领们啊，通通都是小咖 哦，没有大人看家。 对啊，这些小咖以前呢，都曾经跟着司马懿打过仗。 嗯， 现在啊，看到是师徒的命令，又看到司马懿来了。哎，谁敢随便吭声啊？ 哦， 司马懿呢，占领了军权之后呢，立刻啊，就带着属于他的系统的这个各重要的官员啊，进宫去面见郭太后，就对着郭太后说：“启奏太后，曹爽倒行逆施，违背了先帝托孤之恩，奸邪乱国，臣等谨建议把他给废啦。” 哎呦，要把曹爽给废了。这郭太后一听啊，抬起头来，只见几十个司马懿系统的官员全部异口同声地说：“ 请太后不用担心。” 哎呦，太后又往窗外一看，窗外全部重重叠叠都是司马懿的兵马。太后心里又惊又怕，赶快就答应了司马懿的请求。 有了这洛阳城内啊最高权力象征郭太后的背书之后呢，司马懿啊等于合法的占领了洛阳城。接着啊，他又把自己的军队开进城内，占住了洛阳城内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库。 哎呀，这个曹爽只顾着自己爽，竟然还敢跑去打猎，给了司马懿有机可乘的机会。司马懿这一次呢，再度展现了十倍速的快速度，夺回了兵权，就把整个曹爽集团全部都抓起来杀光光。 司马懿父子啊，重新又成为魏国的当权派。西元251年，也就是政变之后两年的秋天，司马懿啊生了重病。临终前呢，他把司马师、司马昭这两个儿子叫到床边来，对着他们说：“ 哎呦，这次可是真的了吧？ 我在魏国当官这么多年， 嗯， 别人都怀疑我。”可能自己会叛变，想要当皇帝。 哎，是啊， 但我可没有这种野心 哦。 我死了之后，你们两个人要好好管理国家大事。 嗯，还嗨呀？ 嗨完之后啊，这司马懿就过世了。他整整啊，比诸葛亮又多活了17个年头。 哦。这魏国的皇帝曹芳此时已经20岁了，他很想要趁着司马懿死掉这个机会赶快把政权抢回来。可惜啊，满朝的文武不是司马懿的朋友就是司马懿的学生，曹芳根本是孤掌难鸣，他只好让司马家族继续掌权，封了司马师当大将军，让司马昭当骠骑将军。 司马师啊掌权之后呢，他的派头啊一点都不输给他的老爸司马懿哦，可以说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到底有多蓝？ 这魏国的皇帝啊，这曹芳啊，怕司马师怕的脸上通通都是蓝的。 哎呦， 他坐在皇位上啊， 远远只要看到司马师带着剑来了，立刻慌慌张张从皇位上面走下来，对着司马师啊奉承的说，欢迎光临。 哎呦，是日本料理店的小弟啊。 这晨会啊才一开始啊，这司马师呢完全就不给朝方说话的机会哦。 哎呦， 文武百官呢上奏，这皇帝一听完才要开口，哦，司马师已经裁决好了。又有人上奏，皇帝朝方也是一口气还没完，又给司马师给裁决好了。啊，这个皇帝坐在宝座上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简直像是国父遗像一样。 人家国父遗像起码下面还有几行国父遗嘱啊。 啊，这朝方也想挂个牌子干脆写字算了哦。晨会呢一开完，司马师宣布散会，皇帝才站起来要说句谢谢大家来参加晨会，还没开口才吸了一口气，司马师就已经离开了。文武百官啊看见司马师一离开，一下子数千人轰的一声都跟着司马师一起消失了。 是苍蝇啊，怎么这样消失？哎呀，这个曹芳要说话就快点说，不要老是。这时候呢，整个朝廷之上剩下了一个曹芳，孤零零坐在宝座之上。他往左边看，又往右边看，整个大殿之上就剩下了夏侯玄、李丰还有自己的岳父张继，总共只有三个人。曹芳的心情不准到了极点，他抓住岳父的手哭着说， 这样算什么呢？算什么呢？文武百官都是司马家的奴才，照这样下去，我们曹家的国家早晚被司马家抢走。 这夏侯玄啊、李丰还有张气听完了皇帝的话也都跟着哭哦。这其中啊，那李丰义愤填膺地说，皇帝你不要担心，还有我们是你的奴才，只要你下诏讨伐司马氏，我们就愿意拿诏书去号召天下的英雄豪杰，大家一起来消灭司马氏。 哎呦，曹芳想，好吧，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豁出去了。曹芳呢撕下了他的汗衫，接下来咬破自己的手指头，在汗衫上用血写了一份诏书，然后就告诉这三个大臣说，一切就拜托你们了。 接过了皇帝的血书之后呢，张气啊就负责把这汗衫塞到衣服里面。三个人啊战战兢兢地走出皇宫，一出大殿啊就在东华门的外侧就看见司马师走过来了。 司马师瞪着这三个人，你们三个人鬼鬼祟祟，为什么这么晚才退朝？ 这李丰啊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刚刚陪皇帝在读书，所以笔记要玩出来。 读书，读什么书？ 读数学啦，啊，生物啊，历史、地理，还有这个大气科学。皇上啊跟我们读到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周公，他都赞不绝口，说司马大将军你伟大伟大伟大呢，就是那个伊尹还有周公。 你是想讲我伟大不掉吧？什么伊尹周公啊？司马师就看着这三个人说，你们其实一定是在跟皇帝说我是董卓是王莽 啊。不要不叫你，怎么会呢？我们将军，我们是你的人马，怎么会呢？ My God！ 你们眼眶都还红红的，刚刚在里面哭什么？ 没有，我们没有哭， 鼻涕还擦不干净，还要抵赖。 这个时候啊，三个人之中的这夏侯玄已经忍耐不住了，他破口大骂说：“我的现在靠你这口无赖啦，威震皇上，要谋反叛变。”说着，这夏侯玄啊，卷起袖子冲过去就要揍司马师。啊，还没冲过去啊，就被这司马师的护卫啊给抓住了。 什么时候还有空卷袖子？司马师啊，冷冷地说：“来人啊， 在， 统统给我抓起来，好好的搜。” 是。这一搜啊，这侍卫们啊，果然从张继的身上搜出了那一张血书的汗衫。司马师看了之后啊，生气地说：“好啊，原来就是你们三个人要陷害我们司马兄弟。来人啊， 哟， 立刻把这三个贼臣给我处死，同时满门抄斩。” 遵命。 司马师啊，抓着那件汗衫啊，气冲冲的冲进皇宫里面去找曹芳算账哦。 哎呦， 正好这个时候啊，曹芳跟着张皇后面色凝重的在商量这件事情。司马师啊，握着剑指着曹芳，生气的说：“我父亲司马懿对你们曹家恩重如山。你凭什么恩将仇报，反倒要来谋害我们？” 哦，这曹芳吓坏了，为了保命，赶快拉着张皇后就跪下来对司马师求饶说：“我错了，原谅我们，不要杀我。” 哼，我怎么敢杀你？司马师啊，把这曹芳从地上抓起来，冷冷地对着曹芳说：“别忘了，你是皇帝， 对， 谁敢杀你？ 不要杀我！” 说完了，这司马师啊，把这眼光砰的一声转到张皇后的身上去。 哎呦， 他皮笑啊，肉不笑的说：“张气叛变，这个女人是张气的女儿，遗传基因不好。 哎呦， 她一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来人啊， 在， 把他给我抓出去吊死。 等一等，他是皇后，你们不可以杀他，这不合体统啊。 司马师啊，一把就把这曹芳给扯开哦，冷冷的笑着说：“你曾祖父曹操还不一样杀了汉献帝的福皇后。 哎呦， 这有什么不符合体统？我只不过跟你曾祖父学习啊。” 说的也， 拖下去。 哎，什么不好学，学这个。 隔天啊，这司马师呢就宣布解除曹芳啊这个魏国第三任皇帝的职务哦。 嗯， 他从这冀州的乡下找来了曹丕的另外一个孙子，也就是担任高贵乡公的曹髦，来接任魏国的第四任皇帝。 司马师杀皇后换皇帝，引起了魏国不少的忠臣，像是冠秋简这些人的反抗，纷纷起兵讨伐司马师，可是都被司马师一一给平定了。不过这强悍的司马师却被一颗肉瘤打败。 哎呦，这么厉害的肉瘤， 嗯， 是蜀国还是东吴派来的呢？ 肉瘤有什么好派来的？肉瘤就自己长出来的。 哦， 司马师啊，长了很大一颗肉瘤，长在眼睛上，搞得司马师不断的大出血，最后呢，眼球竟然从眼眶里面噗的弹出来。 哎呦， 司马师就这样死掉了。 哇，这千军万马抵不过一颗眼睛上的肉瘤。 是啊， 这司马师死了，改名变成司马 死尸。 少啰嗦了。 这司马师啊，虽然死，但是呢，还有他的弟弟司马昭在哦。 哦， 现在啊，换成司马昭来担任魏国的大将军。司马昭呢，手握大权，更加嚣张狂妄。这人啊，一狂妄呢，就招来很多的马屁精， 哦，就像大便会招来苍蝇是 没样错。这马屁精啊，最喜欢讲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啊。 嗯， 很多人呢，就报告这司马昭说，魏国有人在井里面二度看到黄龙出现。 哦，黄龙，这是吉祥之兆。 哦，大臣们啊，纷纷上表庆贺哦。这没想到呢，咱们这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却一点都不开心。 诶，有祥瑞之兆，怎么皇帝不开心呢？ 这曹髦就说了，龙应该是在天空飞翔， 哦， 要不然就是在海里翻腾，现在跑到井里去了。哦，这是被困在井里，跟一堆像这泥鳅、鳝鱼似的小人混在一起。唉，这简直就像是我曹髦现在的处境 哦。 曹髦皇帝啊，于是就写了一首遣龙诗来抒发自己的心境。 写诗啊，我看皇帝没事还是不要乱写诗哦。以前那个汉少帝写诗写一写就被董卓给干掉了。 就是说啊，这司马昭啊，看了这首诗啊，气得全身发抖哦。 哎呦， 可是呢，又不能跑去对着皇帝发作，他就把自己的心腹啊，贾充给叫来，阴森森的对着贾充说：“这个曹髦，如果我不先下手为强，早晚一定会被他干掉的。贾充，你懂吗？”贾充啊，就低声的对着司马昭说：“主公，我懂了，我会想办法让这个曹髦再也没有办法写诗的。” 我真恐怖。第二天啊，司马昭带了一大群人前呼后拥的上朝去。这一大群文武百官就照着事先套好的剧本，就启奏皇上说：“请皇上封司马昭为晋公。” 唉，皇帝啊，心里想：“司马昭，你这个烂人，一定先是晋公，再来晋王，接着你就要篡位了。”曹髦啊，越想越不甘心，可是啊，又不能跟着司马昭争辩哦，就只好低着头不讲话。 低头不讲话，看起来像只鳄鱼一样。司马昭发飙了，他就问皇帝说：“我家的爸爸跟哥哥都那么伟大，对你们魏国有这么大的功劳，我现在只不过当个晋公而已，有什么不对吗？” 曹髦就说了：“你要当什么公，爱怎么公就怎么公啊，谁敢说你不对啊？” 哦，那你在你那首乾隆诗里面把我比喻成是泥鳅、鳝鱼，你又怎么说 啊？曹髦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 哦，这朝廷里面啊，空气非常的冰冷，简直都快要结冰了。好，你不说话，你是皇帝，你厉害，我们走着瞧。司马昭啊，冷笑几声，就像个角头老大一样，带着文武百官呼啸而去。 就看着这司马昭啊呼啸而去，曹髦气得拍着皇帝的宝座，激动的哭了起来。曹髦说：“我这样算什么皇帝？我知道皇帝还有这么主尊严。”哦，这身旁啊几个大臣啊，像这王臣啊、王金、王业啊，通通过去啊安慰着曹髦。 嗯， 曹髦啊看了这几个大臣，对他们说：“司马昭在想什么？全世界的人都 都知道了，我才不甘心忍受，就眼睁睁的坐在这里看他把我给废了。你们都来帮我，我要亲手杀掉这司马昭，跟他拼了！ 拼了！陛下，你要拿什么去跟司马昭拼了？ 曹髦啊，抽出他腰间的佩剑说：“我就拿这把剑，我要跟司马昭给拼了！” 神经病！哎呦，王金在旁边啊，看到曹髦这么激动，赶快拉住了皇上说：“皇上，你要忍耐，慢慢想办法把司马昭除掉。现在满朝文武啊，都是司马昭的党羽啊，加上你的部队根本就不堪一击，你这把剑也做得很差。你如果不忍耐，你恐怕立刻要招来杀身之祸。” 忍耐，忍耐，曹髦说死可忍，孰不可忍？反正我已经豁出去，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 哎呦， 曹髦啊，就对这三个人说：“我现在就去宫内禀告太后，禀完之后，我立刻就行动。你们要不要跟我来席亭尊便？” 哎呦，这王成、王爷、王金三个人面面相觑。王成跟王爷啊，就告诉王金说：“哎。”我们可不想搞得全家都被杀掉哦，我们要去跟司马昭报告咯，我们要赶快去自首，免得被砍头哦。这王金啊，不以为然。各位，我们是为谁服务的？我们服务的是皇上还是司马昭？你们两个小人害怕，就赶快离开吧。反正我王金是跟定了皇上的。哦，这王成跟王爷看到王金这么固执啊，就不管他，赶快跑去找司马昭打小报告去了。 这一会儿啊，曹髦呢就从宫内出来哦， 嗯， 叫这个禁卫军的侍卫长召集了皇家侍卫，一共300多个人， 哦， 乱哄哄的出发了。曹髦啊，拿着剑坐在轿子上 啊， 指着司马昭办公室的方向大喊着：“杀掉司马昭！” 哪有人坐着轿子去打仗？哦，这王金啊，就趴在曹髦的轿子前面哭着说：“皇上，你这样行不通的，你这样是肉包子打狗，你有去无回啊！皇上，不要这样子吧。” 这个曹髦啊，叫人就把这王金啊给一脚踢开。他喊着：“今天我一定要用这把剑，我要杀掉司马昭，你们谁通都不要阻拦我。” 曹髦这一种身先士卒的表现，的确很有曹家人冲锋陷阵的优良血统，只不过坐着轿子去拼命，看起来实在不像会有什么好下场。曹操在天之灵，如果看见自己的曾孙子这样子大呼小叫、歇斯底里的，曹操到底是会大笑还是会大哭呢？历史真的是很讽刺，一样的剧情，只是主角换人再演罢了。很可惜，当你笑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陪着你笑，可是当你哭的时候，却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哭。就算你做到了皇帝，也要自己努力想办法才能活下去啊。 每个人的个性啊不一样，有的人呢像麻 吉，像麻吉， 你用力压麻吉啊、哦、这麻吉呢就被压得扁扁的， 嗯， 你再用力压麻吉呢就越扁。 麻吉是拿来吃的吧？你一直压麻吉干什么？ 哎呀，有些小朋友就这么变态嘛，他吃什么都喜欢压得扁扁的、 啊、 不过啊我告诉你哦，这种小朋友啊他如果吃鱼丸的时候就惨了。 怎么样，鱼丸不可以压扁吗？ 鱼丸当然也可以压扁啊，不过啊有些鱼丸里面是包有馅的哦、 嗯、 你这用力一压，这鱼丸里面的汁就会喷出来，喷的你满脸都是。 只要里面有包馅的就不要乱压。 对啊，没事去压迫鱼丸干什么呢？小孩变态也就算了，还白痴，真是可怜哦。 哎呀，压到鱼丸算什么？如果你给你压到一只乌贼的话，你还喷得满脸都是墨汁呢。 你说啊，这个人呢、啊，其实也分成啊墨汁跟鱼丸两种 哦。 这魏国的第三任皇帝曹芳呢，他的外号啊就叫做墨汁， 曹墨汁哦。 这个曹墨汁啊，你越压他呢，他就越扁 哦。这他被司马师啊压迫到扁的不能再扁呢，结果啊他就乖乖的交出他的皇帝宝座哦。 嗯， 你不要说是墨汁啦，连屁都没放一个。 这曹芳真的是一个曹墨汁耶。可是也有人是鱼丸吗？ 当然有啊。接在曹芳后面当皇帝的这个曹髦啊， 嗯， 他的外号呢就叫做曹鱼丸。 得了吧， 你这个曹鱼丸啊你不要乱压 哦。你一压迫这个曹髦曹鱼丸啊，他就喷汁来射你。 什么汁啊这么厉害？ 这司马昭啊没事一再的去欺负这个曹鱼丸，还批评人家曹鱼丸的诗写得乱七八糟，这一下麻烦大了。 魏国皇帝曹髦他被欺负的再也受不了了，结果就坐起了轿子，挥舞着他的尚方宝剑，带了300多个皇家侍卫去找司马昭算账。司马昭的亲信贾充啊得到这个报告之后呢，赶快就叫陈纪率领着1000多名的武装部队大喊大叫冲向了皇帝。 这皇帝曹髦啊一看到贾充的军队啊，立刻挥舞着这皇帝他的剑，大声地说，我是皇帝、 嗯、 你们这些人冲到宫里面来，莫非你们想杀皇帝吗？ 曹髦这样子一说啊，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对呀，全国的军队都要听皇帝的话，现在皇帝就在现场，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嗯， 这贾充啊看到所有的人都不动，就对手下的陈纪大喊一声说，平常司马将军养你们是在干什么的？难道不就是为了现在吗？ 可 是什么？ 可是这陈纪啊非常没有把握的就看着贾充，他问说，哎，你确定是要杀吗？还是先绑起来就好？ 绑起来干什么？你要留着煮鱼丸汤吗？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摆明是得罪了皇帝，如果你不下手杀了皇帝，皇帝明天就会下令宰掉你啊。 可是司马将军又没有下令 啊。这个陈纪犹豫不决啊，贾充非常的愤怒，他大叫一声，司马将军有令，只要死皇帝不要活鱼丸。 哎呦， 这陈纪哦一听到长官明确的下了指令，只好提起了他的戟来，卯足劲就往皇帝冲过去。 这皇帝曹髦啊坐在轿子上，一看到竟然有人冲过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What are you doing? Are you crazy? 这慌慌张张的皇帝就大叫着，你是笨蛋啊，我是皇帝啊，你怎么对我这么无礼？ 话没有说完，陈纪一戟噗呲一声就刺到了这个曹鱼丸的前胸，虽然有一些汁喷出来，可是人还是死掉了。这陈纪啊就把曹髦从轿子里面拖了出来，再多刺了几戟，把整个胸膛都刺穿，当场刺死了皇帝。 这皇帝一死啊，皇帝手下那300个皇家侍卫啊立刻一哄而散哦。 啊， 这皇帝被刺死的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司马昭那里哦。这司马昭啊立刻慌慌张张的赶了过来。 哎呀，他是赶过来看好戏的，皇帝死了他可高兴了，对不对？ 才没有呢，人家司马昭啊可会演戏咯。他一看到这朝毛皇帝的尸体啊，立刻装出大吃一惊的表情啊。 少来了，杀皇帝就是因为司马昭授意，手底下的人才敢这样做的，还什么大吃一惊。 哎呦，这司马昭啊立刻呢跪下来抱着皇帝的尸体大哭，还不断的激动的用头砰砰砰去撞皇帝的轿子 啊！ 特别啊，是他发现全国的各部会首长、文武百官，还有电视台的摄影机，通通来了。这司马昭啊，表演的更起劲了。 司马昭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皇上，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好了好了，这轿子也被他用头撞坏掉了，人家摄影记者也拍完，已经收机器离开了，哭够啦，接下来怎么办呢？ 司马昭啊擦干了眼泪，又擤了擤鼻涕，他就问这文武百官说，你们大家说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 哎呀，所谓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连走过去的人都知道他在想什么啦。皇帝为什么会被杀掉啊？文武百官心知肚明。可是啊，没有人敢把矛头指向司马昭。等了很久呢，就有人畏畏缩缩的建议说，是贾充下令杀死皇帝的。贾充，让贾充负全部的责任。 司马昭啊就摇了摇头说，就这样决定，太急躁了吧，再想看看吧。 哎呦，司马昭就摆明了是说，贾充是我的亲信，不准动他。 哎呦，那怎么办？ 旁边就有一个很聪明的小官就提议说，是贾充的手下那个叫做陈济，他胆大妄为，亲手杀死皇帝，陈济满门抄斩。 怎么会是我？这陈济一听啊，立刻跳起来说，冤枉啊，我是军人啊，我服从长官的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啊，这明明是贾充命令我杀的啊，什么要死皇帝不要活，什么鱼丸啊，怎么可以把全部的责任推到我头上来呢？ 陈济大声喊冤啊，贾充非常的生气，冲上前就赏了陈济两个巴掌。你这个小子还敢诬赖长官，血口喷人，来人啊，把他舌头给我割掉。 割我舌头怎么事啊？这可怜的陈济啊，到死之前都还有人软软软软软软软破口大骂个不停哦。他的整个家族啊，在被司马昭利用完之后呢，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牺牲掉了。 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被杀掉之后，司马昭找来了肠道乡公曹奂来接任魏国第五任的皇帝。曹髦被公然的杀害，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震惊国际。蜀汉的皇帝刘阿斗立刻举办了三场学术座谈会。 怪了，这刘阿斗不是非常讨厌学术，最不喜欢念书吗？还办什么学术座谈会？这座谈会都谈些什么题目呢？ 第一场座谈会的题目就是论曹操后代受到报应的教育意义。 教育意义，人家的皇帝被杀，他拿来当作教育的教材呀、啊。 因为刘阿斗在婴儿时期啊，就被曹操的军队在长坂坡追杀。阿斗现在逮到机会，把曹操再拿出来嘲笑，这种机会怎么能够放过呢？ 啊，真没风度。那阿斗的第二场座谈会呢？ 第二场座谈会的题目是论 如何跟姓氏两个字的人相处。 姓氏两个字的人相处，这什么意思啊？ 哎呀，姓氏两个字的人，就是说像司马懿姓司马呀，诸葛亮姓诸葛啊，司马诸葛都是两个字嘛。 哦，这有什么好谈的嘛？ 因为刘阿斗想要趁机吹牛啊。刘阿斗觉得自己啊，很会跟姓两个字的人来相处。 哦，刘阿斗就对诸葛亮很有一套啊，他都叫他丞相爸爸，诸葛亮也很喜欢他。 是，刘阿斗就想说，一定是曹芳跟曹髦不懂得如何跟姓两个字的人相处，才会得罪了司马师，又得罪了司马昭，搞到最后呢，一个被废掉，一个还被杀掉。 哎呀，这恐怕跟姓一个字两个字没什么关系吧。刘阿斗真是胡扯哦。那第三场座谈会呢，也是这么无聊的题目吗？ 哦，第三场座谈会很重要了，题目呢是论如何尊敬皇帝。 哎呦，皇帝本来就要尊敬的啊，这还要教吗？ 哎，刘阿斗很怕蜀国也会有人没有事情拿着戟就冲向轿子，跑到轿子里面去杀皇帝，所以啊，阿斗要特别办座谈会来提醒大家一定要练习尊敬皇帝。 哎呦，这个刘阿斗太紧张了吧。 讲到尊敬皇帝，第一名的就是宦官。哎呦，像蜀国的皇帝刘阿斗啊，他非常的宠幸这些尊敬他的宦官。蜀国有一个最得宠的宦官呢，名字叫做黄皓。黄皓这个宦官的内心深处一直都默默的崇拜着一个女性。 哎，你说尊敬皇帝也就算了，这宦官还崇拜女性，谁呀？ 黄皓最崇拜的就是在东汉的末年负责贩卖朝廷官位的大师汉灵帝的奶妈。黄皓啊，每一次心里面一想到这位奶妈竟然能够为500万元跟汉灵帝公然拍桌子对骂，他心里面就对这个奶妈很佩服。黄皓他决定要效法先圣先贤的脚步，专门来从事官位贩卖的工作。 这也算是个行业吗？ 问题就是蜀国啊是个小国，政府很小，官位呢就很少，所以这些官位啊一下子就被黄皓给卖光了。黄皓根本没赚到很多钱，就卖到朝廷里面的这个存货已经不够了。黄皓只好把这个卖官位的脑筋啊就动到了负责在外面打仗的姜维的头上去。 哎，这有点离谱吧。 嗯， 姜维这个官位啊可是一个打仗要卖命的位置。哎， 嗯， 连这个位置也有人要买吗？ 当然有啊，只要有官做卖命有什么关系。真的有人就出了很好的价钱给黄皓，委托他呢购买姜维的官位。黄皓收下了定金呢，就跑去找刘阿斗报告说，那个姜维自以为是诸葛亮的接班人，也学着诸葛亮搞北伐，搞得劳民伤财，北伐魏国7-8次没有一次成功的，这个姜维的能力有问题，黄皓我向陛下推荐另外一个人，保证让魏国不如消失不见。 嗯，这阿斗啊就听信了黄皓的话，连发了3道紧急命令，把这姜维啊从前线给调回来。问题是啊，姜维正在打胜仗，哎，把这魏国的大军啊打得东倒西歪，围困在岐山这个地方哦，眼看就要消灭魏国的军队了哦。哎，结果硬是被阿斗的紧急命令给逼得退兵。 这种事情啊以前在诸葛亮也发生过。 这姜维啊回到了成都哦，就问清楚了整件事情的原委。他咬牙切齿地说，可恶， 哎呦， 黄皓这个小人，看我今天不杀了你。这姜维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进到皇宫去哦。他一见到这刘阿斗皇帝啊立刻就跪下来说，启奏 皇上。像这皇后这种小人霸着权力不放，就像以前秦朝的赵高，还有像东汉十常侍的张让，他们啊害得国家败亡。陛下，你要早一点杀掉这种人，我们的国家才会有机会太平强盛。 哎呀，姜维，你太夸张了吧。皇后是一个逗我开心的小小的宦官，就算扒着权力不放，那也是小小的权力嘛，怎么拿去跟张让相提并论呢？姜维，你太高估这个皇后了。 我没有高估啊。姜维不死心哦，他就哭着劝阿斗说，皇上，今天如果你不杀皇后，我保证你将来会后悔的啦。 姜维，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叫皇后出来给你道歉，叫你一声大哥，这样可以吧？ 哦，姜维急的说，这不是道不道歉啊，不是大不大哥的问题啊。 哎，不要急不要急，姜维才在那边说的话呢，阿斗啊已经把皇后给找来了。这皇后啊扑通一声就跪在姜维的面前，皇后哭起来可更大声啊。 姜大哥，您在外头打胜仗，我在家里面逗皇上开心，您有功劳，我就算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没有苦劳我也有辛劳，没有辛劳我也有疲劳。 够了。 姜大哥，你把仗打好了，我让皇帝开心了，这样我们国家就强盛了嘛。哎呀，我这条小命你要可怜我。 这姜维啊回过头他哭得更大声啊，他对着阿斗说，皇上，你一定要三思啊，不杀皇后，我们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哦，姜维哭啊，皇后赶快也用力哭。 哎呦， 哇哇哇！ 天 哪， 一时之间呐、啊，蜀国的朝廷变成了比大声的哭泣比赛。 哎， 这比打仗啊，姜维当然是很厉害，可是啊，要比哭大声啊，这姜维实在比不过皇后啊。啊，这姜维啊，恼羞成怒，愤愤不平的离开了皇宫。 姜维他想要杀掉皇后，可是没有成功。姜维的好朋友赶快就劝他说，你今天杀不了皇后，明天皇后就要来杀你了。 哎呦，那怎么办呢？ 姜维，你赶快带着部队远离成都，这样子啊，就算皇后想要对你怎么样，你起码还有军队掌握在手上。 嗯，有道理哦。这姜维啊听了他好朋友的建议呢，隔天啊就立刻奏请阿斗皇帝，说啊他是要带着军队啊去防守重要的关卡哦。 嗯， 这个阿斗啊正为如何摆平皇后跟姜维的纠纷在烦恼，现在啊看到这姜维这个奏章啊，他就欣然同意哦。于是呢，姜维啊就带着8万的大军远离成都了。 姜维竟然会被一个宦官逼得远离了权力中心，这件事情啊看在司马昭的眼里，司马昭就了解蜀国现在是小人当道，整个蜀国一定士气低落，人心惶惶，这就是一举消灭蜀国的大好时机。 这司马昭啊立刻派出钟会还有邓艾哦，就兵分两路进攻蜀国。 钟会还有邓艾都是魏国新生代有名的政治明星。 嗯， 这钟会7岁的时候啊，他的爸爸带着他还有他哥哥一起去拜见皇帝。这钟会的哥哥啊一看到皇帝吓得是汗流满面啊。哦呦，这皇帝就问钟哥哥说，哎呦你怎么回事啊？这钟会的哥哥就回答说，战战兢兢，神经神经，湿透毛巾。 哦，神经神经， 湿透毛巾。哦，这表示见到皇上很认真很紧张。这应对很得体。 是啊，这个回答呢逗得皇帝很高兴啊。哎呀，可是旁边的这个弟弟钟会啊可被他哥哥给害惨了。 怎么个害惨呢？ 因为钟会啊一滴汗也没有流。哎， 哦，那表示见到皇帝一点都不在乎也不紧张咯。 皇帝呢很想要逗小朋友玩，他就问钟会说，诶，钟会啊，你这个弟弟怎么都不出汗呢？ 哦，高难度的考题来了。 没有想到钟会不慌不忙地说，我更厉害哦。 哦， 战战兢兢停止呼吸，汗不敢滴。 你战战兢兢，太夸张了吧。 哎呀，夸张有什么关系，皇帝听得很高兴啊。这表示钟会啊比他哥哥更紧张更害怕更神经更尊敬皇帝啊。哦，从此呢7岁的钟会赢得了神童的美名。 哎，停止呼吸，汗不敢滴，实在是哦，转得给他有点太硬了哦。这钟会呢，从小啊出身名门，是有钱人家的天才儿童 哦。 你像啊，这邓艾呢，虽然也是很有口才，可是啊，他就跟钟会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邓艾呢，出身乡下，从小就贫困，没事啊，还得帮忙放牛。煮饭 哦，那很辛苦啊。 这邓艾啊从小父亲过世，他是个孤儿。不但如此啊，他还有口疾 哦。 每次啊人家叫他报名字，他就说了，我姓邓，名字就叫哎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更糟糕的啊是，只要叫他讲电话号码那就没救了。77721118888888， 他们魏国电话号码到底是几码呀？那么多个号码 还没讲完呢。 还好那时候没电话。 这有一次啊，司马昭呢就开玩笑问这邓艾，司马昭说，邓艾艾艾艾，你一天到晚艾艾艾艾艾，请问到底一共有几个艾？这邓艾啊就回答说，主公你常看到女人，你说睡哦睡哦是睡哦，你睡了半天，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姐睡而已。 怪不得人家说他有口才，这有口疾还能够有口才，真是不容易啊。不过邓艾跟钟会这两位难道打算要靠嘴巴就消灭蜀国吗？ 哎，人家可不像你，哎，就靠一张嘴巴。他们一出马啊，这蜀国姜维的噩梦啊就开始了。魏国啊两路大军向蜀国进攻，这姜维啊立刻写表上奏刘阿斗皇帝说，哦，魏国现在啊分成东西两路大军入侵我国，请皇帝赶快派军队来加强防守。 对啊，赶快派军队啊。 不过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这宦官黄皓又有意见啊。 黄皓又有什么意见？ 这黄皓啊自从上次啊哭了半天差点没被姜维给害死以后呢，他对着姜维啊就非常的感冒。 哦， 不管什么事情啊只要有姜维他就要唱反调 啊。 这黄皓啊对阿斗皇帝说啊，哎呀，这卖冷气的最爱说有人热死，卖暖气的最爱说有人冷死。 哦， 姜维是带兵打仗的，当然要夸大，说的是多可怕又多可怕，这样才能显示出他的重要性啊。 可是黄皓啊，这魏国真的有军队打过来了，我们要怎么办呢？ 皇上，我认识一个怪老婆婆，这个人啊是个灵媒， 哎呦， 能够预知未来啊，他算命之准的啊，不但算出我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哎呦，还算准了我没 有结婚。 废话，皇后是宦官，当然没有结婚啊。 哎呀，皇上不管啦、啊、我们去找他算一算啦、啊、再决定该怎么办，这不就得了吗？干嘛在这里穷紧张？ 刘阿斗一听啊，很兴奋，赶快就焚香沐浴，叫皇后啊把怪婆婆请到皇宫里面来。怪婆婆一到了皇宫，开始做法。怪婆婆在皇宫里面啊，绕过来绕过去啊，一下跳芭蕾舞，一下跳街舞，一下跳霹雳舞。 等一下，你请的到底是灵媒还是电子花车的歌舞女郎啊？ 哎，怪婆婆年轻的时候就是电子花车女郎啊，老了改当灵媒，你让她跳一下会怎么样嘛？哦，跳了半天呐、啊，怪婆婆跳到桌子上面去了。 这宦官皇后啊，就跟阿斗说：“啊，醒来呀、啊，醒来呀、啊，赶紧跪在怪用力拜拜拜拜拜。拜” 阿斗赶快听话，就跪了下来，一直磕头，发出叩叩叩的磕头声，磕了半天啊，终于怪婆婆开口说话了。 哦， 我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Wait a minute， 怎么了？ 孙悟空是西游记里面的人呢。 对， 西游记讲的是唐朝时候唐三藏取经的故事。哎，现在才三国嘞，离唐朝还很遥远呐、 啊。好吧，好吧，不要齐天大圣孙悟空。好，我乃是救寇救难的妈祖娘娘。 叫多妈的， 怎么样的啦？ 妈祖娘娘是宋朝时代的人呐、啊。 哦， 现在才是三国 ，very very 遥远呐、 啊。哦，宋朝在三国的后面呐、啊。哎呀，真是好啰嗦呀。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啊。 怪婆婆呢，就只好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我是蜀国的土地神，我正在唱卡拉 OK， 唱得高兴，你没有事情，哭哭哭，吵什么？” 这阿斗啊，就毕恭毕敬地说：“我呢是蜀国的，没什么啦，皇帝啦，现在啊魏国入侵，我想要请神明指示，我该怎么办才好？” 哎呀，我跟你共过几年之后呢，连魏国的土地都是你一个人的，你现在穷紧张什么？你救不了耶，这种事情也来吵我 啊！ 人心海海，我淡薄的代志你还了解？没有事情就学我一样，唱一唱卡拉 OK 就好了。无神要回去唱卡拉 OK 了。 啊，瓜不醉，瓜不醉，不醉，叫你闷动金瓜。 哦，这个流行歌曲的年代就更不对了。这种鸡同哦，年代都搞错，真的很离谱。可是呢，刘阿斗一听怪婆婆这样讲，春风满面呐、啊，送给怪婆婆非常多的礼物，还封了她一个封号，叫做天下无敌超级宇宙怪婆婆。 这什么封号啊？ 阿斗呢又叫了皇后赶快去商场上买来最好的卡拉 OK， 然后就在皇宫里面呢照着神明的指示整天啊唱歌又喝酒。 哇，那姜伟的奏章怎么办呢？ 奏章就通通让皇后来批。 哎呦， 这姜伟啊一封接一封前线紧急的公文啊，皇后就在上面批：无聊， 嗯， 不要吵， 哎呦， 太吵了， 哇， 再吵打屁股。 哎呦，这什么批示嘛？ 蜀国皇帝刘阿斗听信姬同的鬼扯，学着鸵鸟把头啊埋到地底下去，不愿意面对问题。这可给了魏国的钟会和邓艾大好的机会。他们两个人分兵进攻蜀国，可说是各有斩获。可是接下来为了要怎么处分一个打败仗的将军，钟会跟邓艾啊有不一样的意见。 最后搞到两个人竟然起了冲突，在军事会议之上呢，是公然的互相讽刺，互不相让。 这邓艾就说了哦，这剑阁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姜维在剑阁，你们想从东线进攻成都，恐怕很困难。 哎，邓艾，那你说怎么样嘛？ 我靠！ 骂脏话！ 我靠自己一个人，带一支军队，直接由 C 线进攻成都。 你 C 我哈哈哈哈，钟会的就哈哈大笑说：“哎呀，本将军你可知道，蜀国的西边是高山峻岭，人烟罕至哎。”在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连猫都站不稳呢、啊。你的军队还想要越过这些高山峻岭去打仗？ 这邓艾啊，就苦笑着说：“靠， 又要骂脏话， 靠猫打仗，哪能打赢呢？啊，我不像钟将军这么好命，在都市里面长大，整天。”战战兢兢，凭死呼吸，汗不敢滴。我从小就在乡下长大，这种翻山越岭的事，我干多了。 我以为你又要讲脏话，真是吓死人了。哎呀，钟会听了就不高兴了，哼，死老百姓！ 你说什么？ 哎。邓艾将军，你这么爱吃苦，你又这么不怕死，我钟会呢帮不上什么忙。我这个人呐、啊，既不喜欢爬山，也不喜欢探险，所以呢，你就请便吧。我会在家里面收看你的爬山的电视转播的。 哦，这邓艾啊，跟钟会啊，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哦。 嗯， 这邓艾呢，回到自己的营寨啊，就一个人在那边跳脚说：“这个死钟会，只会靠， 又讲脏话， 靠在椅子上啊，喝咖啡，一点屁用都没有。”我偏偏我做给他看，等我把这成都给打下来，我看他的脸往哪里摆。 果然邓艾就派了儿子邓忠率领着5000个工兵部队，带着凿子跟斧头，负责在前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邓艾自己呢，带领了30000部队，带着绳索跟干粮跟在后面，每100多里他们就设立一个前进的堡垒，在堡垒留下3000个人镇守。这样子啊，走了20几天700多里的路，终于来到一座叫做摩天岭的山前面。 哇，摩天岭，光听这名字啊，听起来就觉得很可怕。 嗯，这时候邓艾手边的小兵只剩下几千人了，邓艾的儿子邓忠跟手下的工兵部队啊，看着摩天岭悬崖峭壁啊，全部都累得跪在地上哭了起来。 哎呦，在哭什么啦？ 他们望着悬崖峭壁，不管是要开路或者要架桥都没有可能。看来啊，之前20几天的力气都白花了。 这邓艾就说了，只要再翻越摩天岭。就进入了江油城了，再过去就直通成都了。 嗯， 千辛万苦，都已经到了这里了。 嗯， 大家愿不愿意喊我拼？将来打成都，我保证大家一起共享。荣华富贵。 这么努力的演讲实在是很感人，在邓艾这种感召之下，手下的小兵通通决定放手一拼，豁出去吧。 这邓艾就身先士卒，先把武器呢丢到这悬崖的底下去，然后就拿出了一条军毯裹在身上，然后呢就对着大家大声喊着一二三，然后就一跳啊，从悬崖上面滚了下去。 哎呦， 其他小兵看到了主帅身先士卒啊，所有的人有毛毯的跟着拿出毛毯来裹着身体往下面滚，也有人没有毛毯的就用绳子拴住身体，就攀着这些树木跟石头慢慢的往下爬。等所有的人都下了悬崖之后啊，邓艾一清点发现呢少了好几百个士兵哦，有的是被插死在悬崖的树枝上面，有的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只剩下2000多个士兵有惊无险通过了摩天轮。 这下了摩天岭啊，又走了没多远，就看到一座啊废弃的军营。这邓艾一看呢、啊，发现呢是过去啊诸葛亮曾经派遣了1000名士兵防守在这个险隘的关口 哦。 不过呢，目前刘阿斗啊觉得没有必要，已经啊把这个岗哨给废除了。 哎 哎，这靠阿斗，楚国一定会完蛋，这靠诸葛亮才能生存啊！诸葛亮实在是太厉害了。这邓艾啊，他讶异的说：“幸好这诸葛亮已经嗝屁了。”众兄弟们， 在 前面呢，就是与将有逞了，有得吃，有得穿，我们别无退路，大家将有逞，就有活路。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哇往前冲吗？愿意。好。那如果这样，就让我们一起冲吧。 知道了，大家就冲吧。哎呀，这个时候啊，江游城蜀国的守将还一点都不知情，这守将正在跟其他的人喝酒谈天，朋友就问了说：将军啊，现在魏国大举入侵我们蜀国，你身为守将都不紧张吗？ 守将啊就笑了笑说：安哪，天塌下来有姜维顶着，干我什么事？ 可是万一如果魏国打到你这里来你怎么办？ 不可能的啦，姜维还在剑阁，他们怎么攻打得过来嘛？ 如果真的打过来怎么办嘛？ 哎呀，真的打过来我们就全部投降就是了嘛。 投降好吗？ 啊，当今的皇帝宠信像皇后这种宦官，哎，反正啊早死晚死也是死啊，这个国家死定了啦，我们投降有什么关系嘛？ 正说着呀，小兵就慌慌张张的冲进来报告说：报告将军，魏国大将邓艾带了千军万马从天而降，杀到我们江油城来了。 这江油城的守将啊吓了一跳，他说：你这消息靠得住吗？ 哎，他也来了 啊，真的是魏国的邓艾将军来的吗？ 千真万确， 邓艾这么厉害，西边根本没有路，东边又有剑阁，他的部队难道是坐飞机跳伞下来的吗？ 哎，那个年代还没有飞机的。 哎呀，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哦。 这邓艾呀实在是太厉害了，来人呐，替我备马 哦，要拼命了。 不是，大家跟着我一起去投降。 哎呦，投降还讲那么大声。就这样子啊，邓艾的2000名灰头土脸的军队，有的呢扭到了脚，有的头上还贴着 OK 绷，他们几个人是你扶我我扶你的，根本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发现江油城啊自动的城门大开。他们一进城去呢，就看到上万名的部队就跪在他们的面前投降。 哎呦，实在是太自动了。 不但自动投降，这江油城的守将还附上了最新版本的成都的地图。这地图上面 住得清清楚楚，包括前往成都这一路上360里山川道路，每个关卡，每个有守军防备的地方啊，都标示的是一清二楚。邓艾得到了军队，又得到这个地图，简直像吃了仙丹一样，连休息都不用休息了，立刻带着所有军队继续前进，把涪城也攻下来，直逼绵竹。邓艾的军队已经直逼绵竹，再下来就要打到成都来了，而姜维又远在剑阁，这下子刘阿斗知道要烦恼了，他赶快把文武百官都找来商量，可是文武百官呢，全部都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阿斗等了半天呐，总算听到一个人很小声的说，看来只能请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来帮忙的。 阿斗就问了，哦，诸葛瞻， 嗯， 那他人现在在哪里呢？ 诸葛瞻辞职了 啊？什么时候辞职？我身为皇上怎么不知道？ 皇上，诸葛瞻被皇后气得生病，他说要回家去养病，他已经辞职好几年了，皇上你都没有在看奏章，你都不注意的。 阿斗啊，立刻派人啊去把诸葛瞻给请来哦，对他啊哭着说，邓艾兵临绵竹，成都告急，求求你看在你父亲诸葛亮的面子上，救救我们蜀国吧。 皇帝一哭啊，诸葛瞻也掉下了眼泪，我跟我爸爸都承蒙你跟你爸爸的恩宠，现在就算是肝脑涂地，我也应该要报效皇上。皇上，你把成都的军队都交给我，我诸葛瞻愿意带我的儿子诸葛尚，也就是我爸爸的孙子，一起呢带着所有的军队跟邓艾一决死战。 阿斗听完总算停止了哭泣哦，立刻派出了70000成都的部队统统交给诸葛瞻。在临走之前，阿斗就握着诸葛瞻的手说，蜀国的生死存亡全靠你的，拜托， 不但要靠我们，还要靠爸爸。诸葛瞻回去就把爸爸诸葛亮的神主牌位请出来。 哎呦，诸葛亮过世那么久，不要再吵他了吧。 哎，请出神主牌位可以激励民心士气。诸葛瞻呢，不但请出了爸爸诸葛亮的神主牌位，还把爸爸当初拿来吓唬司马懿的那一座诸葛亮的木刻雕像也给搬出来。 哼， 接下来啊，诸葛瞻就找来了蜀国所有的木匠，日夜赶工，依照着诸葛亮死以前留下来的这座雕像啊，再复制了一模一样的不死车出来，只是时间比较赶，手工呢就做得比较粗，所以做出来的诸葛亮的二号只会眨右眼，不会眨左眼。 哎呦， 另外诸葛亮三号呢，齿轮装反了，所以他的头部只要一转就转360度。另外诸葛亮四号的脖子做得太松了，所以诸葛亮四号的头很容易就会掉下来， 这是很可怕。 蜀军啊，赶快帮着四座诸葛亮的雕像都穿戴整齐，放到了车子上面，每一辆车都有几十个人护卫着，每辆车上都插一面大旗子，写着汉丞相诸葛武侯。等到了黄昏的时分，诸葛瞻就叫手下分头把这四辆不死车啊藏到四个不同的角落去。接下来到了半夜的时候，诸葛瞻呢就叫大家用火点着了稻草，放出了阵阵的白雾。在白雾之中，所有的蜀军呢都用白布盖住了脸， 这白布上只挖两个洞，让眼睛露出来，远远望过去，根本就是一群冤魂。 这诸葛瞻啊，率领着这群扮鬼的士兵，就趁着半夜啊，去突击邓艾的儿子邓忠的营寨哦。这邓忠啊，慌忙应战，月光之下，只见到白烟阵阵，阴风惨惨。啾啾鬼叫之声此起彼落，这邓忠勉强骂了两句是谁在装神弄鬼，还没骂完就忽然跳出一大群冤魂啊，吓得这邓忠哇这大叫一声啊。本来啊邓忠还想再惊一下，不料呢就在这个时候却听到叮叮叮叮叮叮，这邓忠啊眯起眼睛一看，差点没从马上摔下来。 这邓忠看到什么了？ 这云雾之中啊浮起了一面大旗，一辆怪车，竟然是诸葛亮显灵了。这邓忠再也受不了了，抓狂的大叫鬼呀、啊、鬼呀、啊、鬼来抓我了，喊完就没命的乱挥马鞭，没头苍蝇一般的乱跑，跑不到100公尺，我听到前方又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这邓忠啊抬头一看啊，我的妈，这转瞬之间啊，这复活的诸葛亮竟然又从另外一个方向飘浮而来。邓忠啊这个目瞪口呆，恍惚之间看见了、啊、这慢慢靠近的诸葛亮竟然对他俏皮的扎了一下右眼， 杀死人！这个只会扎右眼的是那个做坏掉的诸葛亮二号。 这邓忠哪知道什么做坏了的诸葛亮二号？他以为诸葛亮在对他扮鬼脸啊，等一下就会露出青面獠牙的吸血鬼的牙齿了。 哎呦，这个邓忠啊，调转方向，骑马狂奔，狂奔不到一分钟呢。 哎呦，妈呀！ 诸葛亮又从前方出现了。 这邓忠咬咬牙，正打算硬着头皮往前冲，忽然呢、啊，就看见车上的诸葛亮的头开始转动，一转竟然整整转了一圈360度。 这跟大法师那部恐怖片一样 哦。这邓忠啊没有看过大法师，他当场吓得屁滚尿流，这次啊连后面跟着逃命的小兵也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家一起大喊妈呀，转身就跑。 可怜啊，他们一群人呢跑不到几步路，叮叮叮叮叮叮叮 不要吧！这个时候，邓忠简直头都不敢抬，眼睛不敢张了，全身发抖，觉得连月光都变成绿色的。 这是心理作用吧？ 这邓忠啊，像很多看鬼片的女生一样，用两手遮住脸，从指缝往外一瞧，这不瞧还好哦，一瞧。竟然刚好看见车上的诸葛亮，一边向他挥手，一边头居然掉下来了。啊，掉下来这头啊，眼睛呢还张得大大的，瞪着邓忠看， 吓死了。 邓忠连续被惊吓4次。这已经超过正常人能够负担的程度，邓忠当场啊，惨叫一声，口吐白沫，砰的一声摔下马来。旁边的小兵都已吓得魂不附体，有的抓邓忠的头发，有的抓邓忠的裤腰带，大家起手八脚，鬼喊鬼叫的把邓忠抬离现场。 哎 哦，这诸葛瞻啊，趁势追杀魏军20多里路，砍杀魏军将近万人。 哎， 蜀国的将军呢，要靠着扮鬼才能够打胜仗，蜀国的皇帝是靠姬童的指示在治理国家，蜀国真的很没水准呢。 这邓艾啊，看到儿子啊被拖回来，吓成这个样子啊，满口鬼话。邓艾啊，生气的告诉他的儿子说：“靠，靠你打仗，那我就完了。”哎，这种木头人的招数啊，早在这是司马懿的时代就用过了。 嗯， 这种没创意的办法也能把你吓成这样。 可是爸爸，诸葛亮的儿子会不会也遗传到诸葛亮的智慧啊？ 邓艾啊就拍着桌子大骂说：“爸爸爸聪明，儿子就一定聪明吗？” 遗传学的课本上是这样说的啊。 那我的邓艾这么聪明，为什么就生了一个儿子像猪？哎，罢了，这次我自己带兵出马打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有谁敢往后跑，我就要你们的命，听到没有？ 遵命。 这邓艾啊，自己就跑到绵竹城前面呢、啊，去对着诸葛瞻做鬼脸。他说：“我就是邓艾，艾，电话77721333888，你不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丢你爸爸诸葛亮的脸了，快给我出来！你有种快给我出来打一仗！”替你爸争一口气啊， 吓死了。诸葛瞻啊，一看到是邓艾亲自出马，他心里面就想，只要能够消灭了这个邓艾，我们蜀国就有救。诸葛瞻大喊一声：“兄弟们，这一趟杀出去，如果我们成功，蜀国就千秋万世；如果我们不成功，大家就黄泉见面，为了蜀国的子孙们，大家跟我冲啊 冲啊！” 诸葛瞻就带着部队往外冲杀，虽然士气高昂，可是却听到城外轰的一声，炮声响起，四面八方冲出来了千军万马，全部是魏国的军队，用人海战术把诸葛瞻的部队是团团围住。 怎么会有这么多军队呢？ 在这段时间，魏国的援军都已经赶来了，被邓艾安排埋伏在四周。 哦， 诸葛瞻左冲右杀，全身都染满了鲜血。于是邓艾就下令，叫手下全部都对着诸葛瞻射箭。一时之间，箭如雨下，诸葛瞻中箭落马。他大叫着：“爸爸，虽然我失败，可是我已经尽力，我没有丢爸爸你的脸。”说完，诸葛瞻就用剑往自己的脖子一割，鲜血狂喷，诸葛瞻倒在血泊之中。 被派在绵竹城内留守的诸葛瞻的儿子，也就是诸葛亮的孙子诸葛尚，他看到这一幕，也激动地大叫着说：“今天我如果不能为国家牺牲，我怎么对得起爷爷，怎么对得起爸爸呢？”这诸葛尚不顾别人的阻拦，他骑着马当场从绵竹城上冲了下来，和这魏国的军队大战。可是毕竟这魏国的军队实在是太多了，诸葛尚终于战死在绵竹城之下。 魏国的军队攻占了绵竹，邓艾他尊敬诸葛家的精神，亲手埋葬了诸葛瞻还有诸葛尚，然后他就整编部队开向最后的目的地，也就是刘阿斗所在的成都。 诸葛瞻和诸葛尚在绵竹战死的消息一传来，整个成都啊，立刻陷入了一片末日前的大恐慌之中哦。这刘阿斗呢，听见魏国的军队啊，已经攻下了绵竹，兵临成都城下，他吓得手足无措。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建议说啊，诶，我们蜀国跟东吴不是联盟吗？ 嗯， 不如啊，去投靠东吴好了。呀，呸！ 这时候大臣乔州就站出来说，千万现在不可以去投靠东吴啊，因为东吴比魏国弱太多了，将来呢一定会被魏国给吞掉的。如果我们现在急急忙忙就跑去当东吴的奴才，等到将来东吴再被魏国灭掉的时候呢，我们又要再投降魏国一次，这样子就变成了奴才的二次方，奴才的奴才啊。与其到时候那么惨，不如现在我们就一次解决，先投降魏国，这样子将来东吴再投降魏国的时候啊，还比我们慢了一步，我们至少还赢一个东吴哦。 赢一个东吴，这什么逻辑嘛？ 哎，烂逻辑也是逻辑啊。可是呢，刘阿斗的第五个叫做刘成的儿子听了之后啊，非常的不以为然，我们成都还有这么多军队可以跟邓艾对决，更何况还有姜维在剑阁替我们防守着。 这刘阿斗啊，就看着他的第五个儿子刘成，他就说，你这样子的建议难道是要让成都遍地尸体满城血腥你才甘愿吗？ 爸爸，自古以来没有自动投降的皇帝啊，如果真的到了不得已的时刻，我们父子就联手一战，就算打死了也对得起地下的爷爷刘备先生，怎么可以现在就自动要投降呢？ 这刘阿斗啊，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说，你小孩子你懂什么？你懂什么？来人啊，哟，把这刘成给我赶出去，不要在这边惹我生气。 哎呦， 这赶走刘成之后呢，阿斗啊立刻命人写了投降书，签上大名，连同这玉玺啊，让这乔州带出去啊见邓艾。 邓艾他收到了刘阿斗签字的投降书，非常的高兴，亲自写了一封回信给阿斗，告诉阿斗说，只要你乖乖的投降魏国，魏国就会比照卸任的国家元首的待遇。刘阿斗一收到这封信啊，很快乐，还可以享受卸任国家元首的待遇哦。刘阿斗赶快就把成都全国交所得税的纳税人的名单、军公教人员的名单，还有仓库里面所有的粮食还有布料，全部通通清点清楚之后，写了一份清单献给邓艾，还约好了日期，蜀国的君臣就要一起开门投降了。 这阿斗的第五个儿子啊，刘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放声大哭，他含着眼泪把他的老婆还有三个孩子通通叫了出来，就对着他们说，孩子，爸爸跟妈妈为了不让你们留在这里让敌人给欺负，我们决定要带着你们一起走，你们明白吗？ 三个小孩子点点头，很害怕的紧紧的抱在一起。 唉，刘成叹了一口气，挥剑杀死了他的老婆和三个孩子。 哎呦， 刘成进到太庙之中，对着刘备的牌位说，爷爷，今天我们全家人只有一死才对得起爷爷你，希望爷爷能够原谅我们这些不孝的子孙。说完，刘成大哭一场，哭到他的眼睛都流血了。刘成拿着剑，终于自杀，倒在刘备的牌位之前。 唉， 这刘成虽然没有经过三国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他选择了向那个勇猛而刚烈的时代看齐。 刘成一家都死了，可是这没有改变刘阿斗的决定。阿斗忍住了悲痛，带着他其他的孩子还有蜀国全体内阁官员一共60多个人打开城门投降， 阿斗把自己双手反绑跪在车上，车子后面还载了一副棺材。他出了成都十里，正式向邓艾投降。 双手反绑啊，以及这载着棺材呢，是当时啊这帝王投降的惯例。双手反绑啊，就表示要放弃抵抗 哦。 这载着棺材呢，就表示啊这个投降的人呢，他知道罪孽深重， 哦，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 接受投降的邓艾，把这一个棺材给烧掉，亲手扶起了刘阿斗，正式接受了蜀国的投降。刘阿斗的投降是在西元263年，蜀汉帝国就此宣告结束。这个由刘备在西元221年所建立的蜀国，一共存在43年。至此，《三国演义》变成了《二国演义》，而一向最受欢迎、最被崇拜的赵云、关羽、诸葛亮，全部都一下子变成了没有国籍、无家可归的飘荡的灵魂。他们在天上会不会被曹操、司马懿跟周瑜取笑呢？或者所有这些提早离席的英雄早就在另一个世界达成了大和解，永远不会再为了政治的对立拼个你死我活了呢？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些分分合合，是会带着整个时代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呢？